Taylor Swift Love Story。爱的故事，我想这个歌名在今天被提到真的是太契合不过了，因为不管是从早间的直播还是从中午的点歌节目，今天中午 DJ 思萌的你的故事我的歌还有特别的七夕节目哈，再到你可能从其他的频率广播里面也听到了很多跟爱跟爱情有关的歌，所以今天8月17号这个星期五，农历的七月初七，七夕，那传说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以鹊桥为相会的地点，一年才难得见上这一面，所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哈。所以我想今天情侣们或者说正是处在热恋期的男女们可能会相当在意的一个周五这样的一个七夕节，所以花上一点巧心思过一下，我觉得对于在处于热恋期间的他们来说还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下午的3:07和你一起唱七夕的这个直播，我们用音乐给节日加一点仪式感。你好，我是戴毅，有请梁静茹评 断。 I ever need them again someday. I'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t make it through. 这是梁静茹、黄品冠的 Way Back Into Love。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七夕节、七巧节。今天的直播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收听，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跟戴一来 say hello， 说下一声下午好。古时候女孩子们在这一天向上天祈求自己心灵手巧啊，获得聪颖智慧啊。那最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被延禧攻略成功圈粉，然后看了这部电视剧在追剧的网友们，可能在剧情当中估计也看到了其中的一个片段，也是跟七夕有关系的，就是魏璎珞跟一帮小宫女们把绣花针放在了盛满了水的碗里面，大家一个一个试哈，看谁能够把绣花针扔进水面的时候，针能够漂浮在水面上，不会立刻沉下去，哎，就算是向上天乞巧成功了。我在想说这个细节是不是也说明乞巧节在古时候的影响力还真的是蛮大的，影视剧集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片段来呈现。其实本来今天直播当中提到七夕，我是想随大六多说一些祝福的话，然后也顺便念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面大家的一些留言，但很可能今天留言更多的是甜丝丝的哈，甜腻腻的留言，因为多数直播节目可能都是这样子。但是我转念想了一下，因为我是一个人主持下午的这个时段的节目，一个人的和你一起唱独立直播，所以不妨我们今天也可以多多站在还处在单身人士状态上的一群人的角度，在单身汪的立场上，可以跟大家来出出主意哈，聊一聊，听一听，唱一唱。因为确实今天可能就是半年一度的单身汪的灾难日。 高山青草一直不断 特意选了陈绮贞的这首《还是会寂寞》，我想她可能唱到了很多近期或者很长一段时间依然选择单身状态的人士的心里话。也曾想到躲到别人的温暖怀抱当中，但是那么一想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就算在别人的温暖怀抱当中还是会觉得精神很寂寞，那说明那个人不是你对的人，你没有办法把真心交给他，所以可能才会让你选择独处的状态，现在状态是单身的一个人。其实这也说回来，就是谁还没有感受过恋爱的状态呢，是吧？而并不是为了结束单身状态而非要找到另外一个人和他相互依偎在一起。下午的3:18 FM 974北京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8月17号七夕节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虽然今天说会是单身人士有点莫名遭受暴击的一天，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单身人士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的，也都会把这个周五过得是很充裕，过得是满满当当。之前看到了网上说流传出了这样一份单身人士过节指南，据说是用来反击情侣们秀恩爱的，不知道下面这几点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你今天晚上的一个操作目标。有人这么说啊，说把电影院适合情侣观看的电影场次座位票隔开，都买单张的，专门盯住角落，不给情侣们秀恩爱的机会。好像这个说法从前两年开始就有了哈，方法有点老套，方法也不算稀奇，而且我觉得它太阴损了。另外一个是说往商场的巧克力里面塞上手写的纸条，上面写的拆散一对是一对，好像没什么意义，是不是？因为如果没有写到特别针对于对方状况的一些话语的话，好像没有任何的杀伤力，唯独可能有一些吸引点的话，就是你的字儿如果写得还不错的话，可能对方女生会看上一眼，哎，这个女生的字儿写得不错哦。另外还有第三点，说的是把平时练就的自拍技术拿出来，可能这一点更加针对的是女孩子，说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假装自己有女朋友啊，有男朋友，这样的话甜蜜七夕好像也不是不可以哈。可能在别人的眼中，在朋友圈的眼中，可能你还依然是有一个非常棒的男朋友，在这一天帮你拍上一张非常棒的照片。好了，回到音乐当中，有什么交流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给大家留言。But I got nobody.

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在下午的3:33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七夕节乞巧节，难道不忙碌的应该是女孩吗？为什么微信平台上面留言的女孩多一些？男士们忙什么呢？挑礼物，订餐馆。1975 The Girls， 那这首歌就要送给今天的女生们，打算去约人过节的女生们，啊，说错了，是被约着过节的女生们，要好好的打扮漂亮一些。没有约会的女生们，更是要好好的打扮和收拾自己。没准你的一个回眸，一个举手投足间的动作，哎，看到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望着你。微信平台上面留言的网友里，看头像是个男生啊，你名字听上去就感觉很强势，为什么换来一个难道你是今天传说当中的单身人士？好了，给你加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也要看一下在微信平台上面刚刚发来消息不久的这一位听友奔跑的蜗牛，他说我没有给女朋友买一大捧的鲜花，被他拒绝了，因为之前说要给他买的时候他强烈要求不要，并且说一定要把从网上订的花退掉，而且也没有要求我买什么其他的贵重礼物，我总是在内心隐隐约约的有些不安，这不会是一个陷阱吧？当然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女生越是说嘴上说哎别买了别花钱了，但你要懂得察言观色。 有没有一些细微的表情告诉给你，他还是很渴望你送给他一份在这样一个节日当中的一份礼物啊，不管是在七夕节或者是生日当中，你们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纪念日，有一些时候该送礼物还是要表达一下心意的。当然如果说鲜花这个东西他真的不 care 不在意的话，我觉得很大费周章有点铺陈浪费的鲜花能舍就舍了吧，毕竟把这样一些钱节省下来，有可能他跟你打算是要将来两个人踏踏实实过日子，很多时候将来买车买房还要买一些大家电的时候，这些钱还是派得上用场的。当然如果说再往不好的地方想的话，那就要看你对他之间有没有一些很细微的了解，会不会你们之间有什么一些之前的误会啊，没有解释清楚啊，或者说在这一天之前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争吵啊，当然这是我一个揣测，我们知道会不会有一些这样的状况。好啦，还是祝你们今天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浪漫的烛光晚餐，甭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我想今天其实是想把这个日子好好的过一下的哈，过出一些七夕节的仪式感。这首歌来自陈奂仁，女朋友。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你第一次在我生命出现是1095日前，望两望好似似曾相识，一望正面根本不识，咁都得握下手，由三唔识七变咗好朋友。你是一个好女仔，就算不是我都当你是，或者我有啲老土想同你表达又唔知点讲好，如果有得发展我一定会，但是佢当咗我系姊妹。 我喜欢的女孩，她把我当女孩，要想对她表白，我的真爱。她爸爸说我乖，她妈为我做菜，我愿意为她做女孩， 都不知道怎么算好，真的我哋究竟系乜嘢关系，或复杂又唔系，简单又唔系，行街睇戏我哋照做，但系未去到拍拖嘅地步，一直想同你烛光晚餐，你实会叫我悭翻 ,AA 制先可以埋单，仲要拉埋我去同你试衫，你根本冇当过我系男人，呢种感受真系难忍，你有男朋友唔通我唔准，有时啲嘢真系好矛盾，你话佢好理想，因为佢性格同我一模一样。 你说不能失去我，在你世界里我就像太阳，没了我你没方向，你要我做你伴娘、我喜欢的女孩，把我当作女孩，要想对她表白，我的真爱，他爸爸说我乖，他妈为我做菜，我愿意为他做女孩，为他做女孩。 好可惜陈奂仁，在这首歌里面的陈奂仁虽然说已经见过了女孩的家长，爸爸说得很乖，女孩的妈妈也给她做菜做饭，但是在女孩那里呢她还是一个备胎，这一点确实有一点点可惜啊。如果想要检验一下你到底是不是别人的备胎，其实也许今天七夕是一个好的时机约她吃饭，你会需要占用你大概3个小时的时间，晚上有空吗？当然了，男孩也可以这样试试，女孩也可以这样试试。 这个好天气，摊开心情，有一些问题想说个自信，爱一 不都是说说而已，爱要自由呼吸，男人也好女人也好，谁不想厮守到老，只是真心难找，世事太难预料，男人也好女人也好，谁不想厮守到老，只是真心难找，世事太难预料，哦，希望这自然本来的不晚不早， 说一些老歌真的不是听听就过的，里面的歌词大有深意。如果说在这个七夕节之前有一些缘分在你身边已经早露苗头的话，请你也不要轻易错过哦。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戴毅。刚刚听到是姐夫，不是二姐夫，张信哲带来的一首老歌《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也看到了我们的听友费劲留言说，其实情侣之间确实在今天需要好好的花点心思来过，但像你这种结婚很多年需要花更多心思想想怎么才能够把这个节糊弄过去。不用糊弄过去，跟老婆交交心就好了，把最近的思想问题和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汇报汇报。是彼此的日子。好了，继续来唱歌。 看着你情窦初开傻模样，失恋时哭肿丑模样，你才有的尖叫，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不走心的大笑，一二话不说停，我就这样。我遇见烂男人，你跳出来耍狠，对你倾吐我心里的秘密，闺蜜闺蜜甜蜜蜜，哦甜蜜蜜，我们就是彼此的日记。 学化妆配搭变漂亮，手牵手长大找方向，你才有的力量在身边陪我，要勇敢要坚强要微笑，我知道你最懂我，就这样我不会丢下你，闺蜜闺蜜，你是我的闺蜜 ，baby baby， 别喊得那么亲密。 有一天，你的眼角出现了一条细纹，你的怀里多了一个宝宝。从天天 party 到慢慢聊的下午茶， 我们从年轻开始到了青年， 想想多美好， 我们会一直闺蜜到老， 一头白发， 一脸幸福。继续姐妹们的聚会，回味生命中的美好。 甜蜜蜜，哦甜蜜蜜，被你倾吐我心里的秘密，闺蜜闺蜜，甜蜜蜜，哦甜蜜蜜，我们就是彼此的日记。闺蜜闺蜜，你是我的闺蜜 ，baby baby， 我不会丢下你。闺蜜闺蜜。 失恋时哭肿丑模样，你才有的尖叫， 在身边陪我，要勇敢要坚强要微笑，我知道你最懂我，就这样。哎呀不错呀， 一起笑一起哭，在你幸福的时刻可能比你哭得还惨，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可以挺出来帮你，这是真的好闺蜜，可不是塑料姐妹花。所以在这一天，哪怕是没有七夕节的男朋友，也绝对不能没有好姐妹。毕竟只有闺蜜才能够欣赏得了你刚买的新式款的新款的裙子，最新款式的包包。男人懂什么呀，是吧？所以很多好的东西，天南海北的八卦，任何的秘密，还有身边那些该吐槽的极品同事，心中男神，这些事儿都要交给闺蜜。刚才那首歌是送给女生们的啊。 Bye.